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老舍先生在文章《我的理想家庭》里写道，靠墙有几株小果木树，除了一块长方的土地，平坦无草，能够打开太极拳的，其他的地方就都种着花草，没有一种珍贵费事儿的，只求昌茂多花。屋中至少有一只花猫，院中至少也有一两盆金鱼，小树上悬着小笼，二三绿蝈蝈随意地鸣着。这个家庭顶好是在北平，其次是成都或青岛，至坏也得在苏州。无论怎样吧，反正必须在中国，因为中国是顶文明平安的国家，理想的家庭必须在理想的国家内。 用声音回顾历史，用电波触摸文化，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刚才那一段声音，这是我们听到的一篇散文，来自老舍先生的作品《我的理想家庭》啊。从那篇散文当中，我们听得出来，老舍先生的理想家庭是生活在中国，生活在北京，生活在四合院中啊。恐怕呢，这跟我们现代人的理想家庭的模式啊，有一些出入啊。因为我们随着我们现代居住方式、生活方式的一个变化，可能很多人对于北京四合院有些陌生了，对于他的一种生活情趣啊，我们是心向往之啊，但是恐怕很少能够感受得到。那没关系，今天我们打开文化之门，推开这扇门，我们就进入到四合院。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就是聊一聊四合院的古今演变，来欢迎一下我们的选题策划人文杰。文杰你好。 大家好。 嗯，还有我们来自中国勘察设计协会传统建筑分会会长、古建园林技术杂志的主编马秉坚老师，欢迎马老师。 大家好。 马老师您好啊，刚才我们听的这一段啊，叫我的理想家庭，您的理想家庭是生活在四合院中吗？ 我目前还没生活在四合院里边。 哦，是吗？其实对于这个四合院，不管我们的理想是不是在其中啊，就是对于四合院的这种文化氛围，只要是作为中国人，我们都会有一种很特别的感受啊，有甚至有很多人就有这种愿望。首先这个一个院子啊，这个叫四世同堂，是中国人的传统的朴素的这样的一种家庭观念哈，希望是其乐融融，希望热热闹闹，红红火火，团团圆圆，对吧？所以其实虽然我们没有在这个院子当中生活过，但是真的是啊，我个人就是心向往之啊。那今天我们就跟您来一起聊聊四合院的古今演变。 好。 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大家来回答我们的问题。今天咱们如果您上下半段两道题都答对了，我们选择一位幸运的听众，可以获得一个小小的奖品。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提供奖品呢是由北京文博交流馆，也就是智化寺为大家提供的一份文化创意礼品啊。那咱们这样，在开聊之前，先把上半段的问题啊，咱们先抛出来啊，多给大家一点时间，大家好那个百度查询，然后看谁答得快啊。有的时候 答不到。 哎，对了，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有时候这个问题啊，还真挺刁钻的啊。那这样，请我们选题策划人文杰先给大家抛出咱们上半段的问题，好吧？ 好的，好的，听众朋友们，我给大家这个播读第一个互动问题哈，就是传统老百姓家住的四合院的大门是什么颜色的呢？A 是黑色，B 是暗红色，C 是中国红 地原木色、 哦、 就是咱们传统老百姓家住的四合院的大门是什么颜色的呢？ 嗯，四个选项啊，黑色、暗红色、中国红、原木色。哎呀，这个我先说说我的直观感受啊，反正你这个选项当中干扰的比较多啊。 对， 传统的，首先这传统的，那肯定过去它有一种习惯，甚至有规矩， 对 吧？ 对，规矩的规矩上 啊，反正你让我肯定就是原木色或者中国红。 行，打住吧，咱们开聊吧，马老师在那儿等着呢。 好啊，咱们这个问题留给大家，大家来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答题啊。先问问马老师哈，这个您写过一本书，就是《北京四合院建筑》。啊， 对， 哎、 嗯， 这个也是成为了北京四合院传统营造技艺的这个代表吧？您是把二三十年这个设计建造的这个四合院称为叫当代北京四合院，是有这样一个称呼、是吧？ 有这么一个说法 啊、 因为我们一般说四合院都是传统四合院， 嗯， 传统四合院呢，在北京来说呢，主要是清代啊。清代中晚期啊，到民国时期留下来的这样的四合院、 啊、这个就是传统四合院。 我们当代呢也建了一些四合院、 嗯、 啊，这样的四合院呢，和传统四合院还是有些区别。 那咱别着急，百褶裙挑蚂蚱，一褶一褶来啊！您先跟我们说说这传统四合院，就是您刚才说的，清晚期到民国年间这个时候建造的，对吧？ 嗯、对、 哎，这个指的是我们说传统四合院啊，它的这个建筑特点或者它的文化特色是什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四合院呢，它的文化特色就是从元代开始，那时候一直传承下来的。四面都是房子，中间是院子啊，这样一种中国人的一个传统住宅。 嗯 啊，四合院的这种中心呢是院落啊，是院子、 嗯， 院子是它的中心啊、 嗯。 四面是房子、 嗯， 所有的房子的门都朝向院落开启。 嗯 啊，这个院子是一家人呢，这个集中活动的地方。 嗯， 啊、这个、 嗯、 过去的四合院呢，基本都是一家一户啊，独门独院的 啊、 哦、啊，没有这个几家人啊或者几户啊，就是住在一个院子里这种情况啊。 嗯、 一会儿我要讲这个事情啊。 嗯， 这个另外的话呢，四合院它的特点呢就是私密性很强。 嗯， 它是内敛式的啊。 嗯，嗯 这个非常安静啊、 嗯， 非常安全啊、 嗯。 这个把门关起来啊。这片地是你自己的啊，这片天是你自己的， 嗯， 就非常啊，在这里生活非常惬意啊、 嗯， 而且院落的环境也好啊、 嗯， 这个是四合院的共性啊， 嗯 嗯 嗯， 对、 就是， 就是当代跟古代的传统的四合院相比，它区别大不大？ 嗯， 从外表看没有什么区别啊，应该说是。都是刚才我讲的啊，这个特点。 反正就 是 外边看都是别人家的房子，都封闭着呢，你进不去啊。 当然，这个现代的当代的四合院呢，主要是从设备设施方面，比过去有了非常大的改观、 嗯、 啊。这个比如说给排水啊，这个、 嗯、 电视、电话，这个包括网络啊 啊, 啊，这些都有啊， 都得安排、 所有的现代的设施都有了。啊，这个，所以现在四合院呢，应该说是最高档的一种住宅。 嗯， 啊、 这个您对他的评价我非常感兴趣啊，因为私下里跟马老师聊天的时候，他说咱们四合院高级啊，我说高级在哪儿？马老师说呢，比别墅要好。哎呦，这听得我啊。蠢蠢欲动啊人生目标啊是吧、 嗯、 想拥有一个别墅是吧、嗯、后来我想那别往那儿努力了啊，既然四合院好，那四合院可能比别墅还比一般别墅还贵啊那个咱不说了、 嗯、 哎咱们就对比一下，怎么着这四合院比别墅还好，那别墅多棒啊是吧，那样为什么叫别墅呢啊，这楼上楼下自己是吧，那么高大的建筑，然后这个又有楼是吧，这个可以登上去望远啊，那么要不怎么大家是吧都努力要买别墅呢啊，那您说这四合院它比别墅高级在哪儿啊？ 这个中国人呢有一种观念，他认为人啊、和天地啊是融合在一起的。 嗯， 最高档的就是最讲究的居住方式，就是天地人三才。这个融合成为一体。 嗯， 就人住在四合院里头啊，刚才我说了，这块地是你的，这块天也是你的啊、 嗯、 人在其中，就是天地人啊 非常和谐的啊，这个融合到一起了。 嗯， 所以这种这个居住的观念啊，这个应该是中国人 独有的 啊。这个我们住在别墅里头上就没这种感觉啊。 嗯， 你既看不见天也看不见地，哈哈，你只能看到四周，是不是？ 嗯嗯。 但是在这个四合院里头呢，这个只要你在这院子里大门一关啊，这里的空气啊，这里的月亮，这里的太阳，这里的花，这里的草，这里的是包括一些个鸟啊，下雨刮风都你都可以自己独自享受 自己、自己的大天地当中的自己的一方小天地的感觉， 你就融到融到这个宇宙里边了 非常非常这个就是这个天地人嘛，是吧？ 融为一体， 融在一体了， 就是可以跟这个院子，就是我们可以跟自然界相接触啊， 相接触。 哎，这个其实是挺重要的，就让我想到一点什么。现在你看我们这种楼房的这种普遍的吧，就是这种居住生活方式哈，确实它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啊。问题在哪儿？尤其现在你说手机啊电脑也特别发达，就好像我们尤其是小朋友哈，这个户外的运动量就非常少。这就比我童年全都差很多了。 对， 我小时候你到晚上，尤其你看夏天的晚上啊，现在到夏天还行啊，反正出来溜达溜达，什么下棋的呀，是吧？打扑克的呀，我小时候没人在屋里待着啊，那时候连空调都不普及，都出去纳凉。但是纳凉是一方面，更多的其实也增加了大家的交流，还有就是增加了这个户外的这种活动的时间啊，活动的空间啊。可能四合院呢，咱们一家人啊，就都可以在院当中乘凉聊天，也是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啊。 对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确实，如果按生活方式来讲，好像比现在啊显得更融合更健康一些哈。 对， 另外的四合院呢，它又是非常私密的啊，这个没有别人来干扰你啊，关起门来就是一家子。 那您刚才说了，关起门来是一家子，就是在这个院子当中，您刚才说了，您后边要讲，就这一家子指的是怎么个一家子？您说是原来是独门独院啊， 就是一家，你可以是两代人、三代人，也可以四代人。甚至于五代人，但是不能有外姓人进来，就是说 有外姓这叫大杂院， 这大杂院，那就是杂院， 这 是，但是现在的院子好多大杂院， 大杂院， 那是另一回事， 也没有办法那么完美哈，就是一家人全住在这一个院当中，这也是一个一般来说， 在过去应该说就是独门独院就是一家。四合院的概念和我们现在住的单元房的概念是一样的，一个单元不管三居室也好，两居室也好，你是一家人在这住，不可能是几家人住在一起， 那叫合租房 啊，那叫合租，那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啊， 合租啊，那这一家人怎么住呢？就这一家人在这当中，这得有讲究吧，是吧？ 一般的来说，房你这个家长嘛，老爷子嘛，是住正房。 坐北朝南， 坐北朝南的那个主房嘛，这个主房呢，他住还是住的，像主房的西侧，叫西耳房里边这个因为东边是个通道嘛，通到后院去的啊，如果有后院的话，这个主房的几间啊，不管三间也好，五间也好，它是这一个家族啊，这个。有什么重要事情在一起商量，或者是晚辈这个向长辈请安，或者是来了尊贵的客人他是做这个用的，他不直接在这里不做卧室用他是一个叫堂屋 堂屋 对 那您就好好，不是这个我还是没听太清楚您就好好给我们讲讲这个四合院的内部构造您刚才我这听到是这个主房，这肯定是坐北朝南，这 对对对， 对吧？只有开封府是倒坐南阳，是吧？从南朝北，这是老家，这个应该是在主房， 对， 这也是地位身份这个象征。那接下来呢？接下来，比如说，那我这有长子这家还有这个女儿，就一儿一女吧？那这两家怎么住啊？ 一般的来说有两个儿子的话，家庭那么长子住东边，东厢房 啊，东厢房， 次子住这个西厢房，因为 西厢房 东为上嘛。 但是有个说法不是叫有钱不住东南房，其实东房特别不好是吧、嗯、就是因为这个太阳西到了午后了，这个太阳照过来就。 文杰我跟你说、啊、只要能住这四合院里都不错。像你是、啊、相对比来讲是吧， 没错没错。 但是我们在中国人的观念当中东边是上位、嗯、 上位 啊 东和西来比。真正的四合院啊，过去在盖房的时候东边的房子比西边的房子稍微高一点、 哦、 但是这个高一点你看不出来的， 看不出来， 一般的柱子高一寸 啊， 看是 渗水往那边去， 哎， 往二儿子去， 所以老大一定住东边。尽管东边他不舒服，但是他也就住东边，因为他是老大、嗯、 右是不是左西右东右手为尊是这么一个概念吗？ 这个事儿呢就是东、 嗯、 啊， 嗯， 东和西东边的方位也好啊， 嗯 嗯 就是从风水上来说东边的方位也好、 哦、是这个概念啊。 哎，马老师，我在这里插一句啊，因为今天啊、嗯、也是咱们所说的这个女生节嘛，明天是三八国际妇女节，我在这儿就代表女同胞问个问题，就是这个闺女、嗯、 啊， 老北京人所说的女儿哈、啊、叫闺女，他们是住的是正房，是这么回事吗，马老师？ 过去呢这个没有出嫁的女孩子呢一般的是住的就是后罩房， 嗯， 哦不，后就是后边后院， 后院、 啊、后院 后院呢，后罩房啊没有东西厢房的一说， 嗯 啊，就是正房本身就是、 嗯、如 果是 就那一家、 啊、就那一家 对、 嗯、 所以说他住正房 啊 实际上真正的正房啊主房指的是 老家 第一进院里，不是第二进院里的那个最高大那个房子 啊 这个后边的后罩房或者叫后罩楼啊、 嗯、 或者叫绣楼啊，这个都是后院的房子， 嗯 啊，但是它本身也是正房 啊。那这个所谓什么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是不是就指这个说的呀？ 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呢，是过去在封建社会对女孩子管得比较严啊。 嗯， 这个因为什么呢？大门当然是出门以后就是街道了啊，就是、 嗯、 二门呢就是垂花门， 嗯， 垂花门在垂花门外边这个有一个窄院子，这个院子呢叫外宅。这个外宅是接待外边客人的 啊， 你一般的客人来了以后啊，主人出来到外宅那个倒座房的有客厅 啊， 这 倒座那就是这个面南背北 啊，对对对，倒座嘛， 啊、 倒座 啊 啊。 但是这个外院就是经常有这个客人来啊， 嗯、 有外人进来啊， 嗯， 或者是家里边有这个仆人、 嗯、 男仆，一般都不进内院。 啊， 所以说 显示这 女孩子一般不让她到二门外头来 啊、嗯、 对，就是也是一种保护， 也是一种保护啊、 嗯、 当然也是一种 文化上的礼仪，对不对？ 礼教 是 这 种礼教， 对对对，也算是比较尊贵，是吧？有这个意思吗？ 那当然 有这个意思吗？ 嗯，得把它藏起来啊！哎啊，那我再问一个问题：我们如果现在想看到传统的四合院，到哪儿看？就是。我这个我倒不是说想住啊、 哦、现在北京还有不少地方还有很好的院子啊， 啊、 哦、像北东四北三到八条，西四北二到八条啊，国子监地区南锣鼓巷两侧、 哦、 啊，东四南大街一带啊、 嗯、 等等这些地方。咱们这次北京市的总体规划一共是有14片啊，他列举了14片，这里边呢还都有一些不错的院子， 嗯嗯，这都是比较传统的， 哎、都是比较传统的 四合院 啊。有的呢，现在是私宅，啊， 啊 就是有钱人呢、啊，或者是有一定的 传承的，是吧？ 对对对， 哎、他就， 但是也有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杂院啊。 哦、那这个您刚才说这个当代的四合院，那我们是在哪儿能够看到呢？或者说？能不能感受他这种生活呢？啊， 当代四合院呢，在这些地方都有啊、 哦。 这个，最近这些年呢，我们也做了不少这样的四合院，就所谓当代四合院，就是按照四合院的规制啊，四合院的文化特色， 嗯， 然后呢，把里边的设施设备啊做得非常的完美啊， 嗯嗯嗯， 这个住起来非常舒服、 就是、就是有一个我印象中有一个历史文化街区的修复，是不是跟这个您说的有关系？ 这个修复呢和建这个当代四合院还不是完全一回事啊。 哦， 修复主要是要通过 因为我们这两年嘛，北京市正在抓这个事情啊，这个百街千巷整治， 嗯， 然后进一步再整治的话，就是对四合院进行整治啊， 嗯， 这个现在因为四合院呢，有的地方太杂乱无章了啊，这个没有四合院的文化氛围了啊，这个文化呢，随着这个四合院的这个杂乱嘛，文化也就 也没了， 冲淡了啊， 冲淡了。 所以将来要整治的话呢，就把这四合院把它整得像回的事儿啊， 嗯嗯嗯， 即便是杂院啊，也得把这院子整出来啊，该有绿化也得有绿化，该有活动场所也得有活动场所，该有环境也得有环境。 确实，我觉得这也可以想见。你想，这一个院子当中已经都是杂院了，对吧？它是设置上看上去是四合院，其实不是一家人了。那你想，涉及很多问题啊， 对 吧？四大乱建呢，是吧？ 对对对。 然后这个用地的什么侵占呀，是吧？这个邻里之间的这个矛盾，它都是客观存在的。 在五十年代啊， 嗯， 我是五十年代到的北京。 哦， 我到了北京以后呢，我就住在四合院里边，但是杂院。那时候的杂院啊，没有这些四大乱建的房子，院子很规整啊，里边有树啊，有花草， 嗯， 啊，这个小孩们都在院里玩。啊，所以非常好啊。 嗯， 这个将来我们整治四合院呢，也不见得都整成独门独院啊。 嗯嗯嗯。 因为说这个杂院这种形式呢，还是要可以保留的， 嗯， 是吧， 嗯？ 但是呢，里边的环境一定要整治好啊。 嗯，好，我们时间有限啊，这说着说着上半段就快到了哈，咱们公布一下咱们这个互动问题的答案啊。传统老百姓家住四合院的大门是什么颜色的？请马老师为我们揭晓答案啊。 应该说啊，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老百姓住的房子大门是以黑色为主， 哦， 是以黑色为主。 这我还真没 有两种情况，一种呢，嗯，就是完全是黑的小门啊， 嗯， 一种呢是黑的加红， 哦， 因为我们老百姓呢，一般的门上面都贴对联， 嗯， 这个对联呢，对联是什么？在对于一个家族来说，一个家庭来说，对联就是一个家训。啊，它是有内容的， 嗯， 比如说这个，中国传家酒，诗书记事长啊， 嗯嗯嗯， 这是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 嗯， 对联是贴在门上，对联本身是红的， 嗯， 啊，门是黑的， 嗯， 然后呢字，对联上的字又是 黑的、 嗯， 啊， 显眼， 然后呢这个门框呢， 嗯， 门框周边呢还用红线再勾勒一下，就框线。 嗯， 所以就显得非常漂亮。 嗯，哎，您这么一说，我倒有印象了，确实。 为什么 啊？ 为什么要是黑色？ 嗯， 因为在中国啊，中国的文化当中，五行当中啊，黑是水， 黑属水啊， 黑属水 啊， 水呢是财富， 哦， 啊，水是财富， 嗯， 所以黑呢是个好颜色，不是一个坏颜色， 嗯， 啊， 嗯， 这个黑色变成坏颜色是在特定历史社会背景之下 才变的， 哎，这个演变过来的， 中华传统 啊，黑属水是这个， 哎。另外的话呢，就是过去我们在用色问题上， 嗯， 是非常讲究的， 嗯， 朱红色就是所谓我们现在所讲的所谓中国红， 嗯， 那是只有皇家才能用的， 嗯， 啊，朱红和明黄在明清时期， 嗯， 只有皇家用， 嗯， 皇家赏那个黄马褂， 嗯， 啊，是黄色， 嗯。 皇家的这个建筑的柱子油漆是红色， 嗯 啊 嗯， 老百姓呢是黑色， 嗯， 官员的房子， 嗯， 可以是暗红色， 嗯， 啊，铁红色。 好，马老师，那我们上半段的时间就快到了，咱们一会儿稍事休息，继续回到打开文化之门，继续跟大家聊四合院的前世今生。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今天我结账，都别抢！ 你们怎么每天都抢着结账？ 因为我有邮储信用卡，它有邮储 DO 卡，在罗森刷卡随机立减，最高18元。 邮储 DO 卡我也有，今天我来结，详询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

既然说到这儿了，先把咱们下半段的互动问题先抛出来啊。还是文杰来给大家提问吧。 好的。这个问题稍微简单一点哈，不难。就是老北京四合院里啊，喜欢种一些树木啊、花草啊什么的。请问不种下列哪一种呢 ？A 是柿子树 ，B 枣树 ，C 石榴树 ，D 柳树。 啊，那个强调一下，重申一下啊，他这个问题里边也藏着狡猾呢。不种哪种？ 被你给看穿了。 不种哪一种啊？A 是柿子树 ，B 是枣树 ，C 是石榴树 ，D 是柳树啊！咱们先把这问题抛出来，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等待各位的答案。那么上半段我们这个问题啊，显然是问的太早了啊，大家伙都查到答案了啊。我们看一看，有好几位朋友啊，王孝峰、苏卫东、生不如死中年人，好家伙，你这名起的够血腥的。还有佛烧一炷香，有一种幸福叫简单啊，这几位朋友全都答对了，但是没用。啊，您下半段的这个问题也得答对了啊，才能够这个有机会获得我们提供的一个小小的礼品啊。今天我们的礼品是由北京文博交流馆，也就是智化寺提供的一份文化创意礼品。来，咱们接着上半段说这门，我觉得这门啊特有讲究哈。刚才马老师说了一半没说完，您接啥说？这个传统的老百姓家住这个四合院的大门居然是黑色的，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有点印象，因为我对这对联特喜欢。咱们这个打开文化之门也做了好几期这个对联节目了哈。 门帘， 这门帘也是非常的，是我们传统文化非常优秀的这么一部分啊。你想那门帘，确实啊，它为什么那么显眼呢？那门是黑色的啊，这帘儿底儿又是红的啊，字儿再是黑的， 对， 确实古朴雅致又庄严肃穆啊。 这种黑颜色呀，过去我们中国是有传承的，秦代就非常崇尚黑色，秦始皇那个服饰都是黑的， 都是黑的， 到了汉代呢，又把黑和红加在一起，你看从汉代出土那种漆器。包括喝酒的耳杯，我不知道有没有印象，耳杯的外边是黑漆，里边是红漆。汉代好多花纹的纹饰都是黑和红两种颜色夹杂的纹饰。这个我想大家应该很清楚啊，这个很印象很深。这个黑和红放在一起叫黑红镜。 对，镜是干净的镜哈， 就是 京剧那个 生旦净末丑那镜啊。这个黑红镜这种用法我做过大量的调查啊，凡是民居啊，这个南方的也好，北方的也好，包括山西陕西一带，很多很多的民居都是黑颜色的门或者是黑红镜啊，这种颜色。过去这个因为用色刚才我讲了是非常讲究，而且分等级的啊，不是随便用的。北京的四合院呢有几种大门，一种就是广亮门啊，一种是叫金柱门、这两种门呢，过去一般是官员住的门，当官的住的门。 这两种门是什么样的建筑特点？ 这种门的特点呢，就是它在外檐柱子上有两边有雀梯，雀梯就是那种像有点像三角，但是有装饰性这种形状的一种构件。 我有印象了，那天我们说北京宫灯，那宫灯上也有类似的这么一种设置， 就是雀梯这种构件啊。这种门过去都是做官的 官员住， 像尤其是广亮门都是比较大的官。 对，王爷哈，王府。 王府不行，王府呢是一般都是三间的门。我们说了这种官宅呢是门还是开在东南角上王府的门是开在正中中轴线上王府的门一般的是三间这个我说的这个广亮门呢金柱门都是一开间的。再一种就是老百姓就是比较有钱的人家不是当官的住这种门叫如意门。 如意门。 如意门。这如意门呢也分好多档次有的比较高档的有的也相对来说比较简朴的。如意门上面呢砖雕非常丰富。再一种呢就是叫蛮子门蛮子门应该说是后来从官宅改过来的门这个。就是民国时期有些个做买卖的买的过去 破落的这个官员的这个宅子，再把它改造了改造成蛮子门 但是不敢越制是吧？就把那个 一个是不敢越制，另外他把门推在前面，推到最外边啊，外檐柱的这个位置，他是为了防盗的，有这么一种说法因为它里边藏不住人呢，过去胡同里很黑呀。如果是广亮门是金柱门的话，里边可以盗贼可以藏在这儿夜里作案 还有点这个 有钱人嘛，怕偷嘛是不是 实际的功用也是有的 也是有的。另外的话呢还有一种门就是随墙门一般的是很小随和墙是这个在一道轴线上这样的小三合院什么的这一般用这种门这个主要这么几种门像官宅呢它可以用红色，但是这种红和皇家的朱红是有区分的， 不一样 它一般用铁红它这里有这个非常严格的划分这个不是随便用的后来这个到了民国之后尤其是民国时期开始就乱了这些传承西方东渐这些中国这些传承后来有一些东西 就淡化了 有人想我也老百姓我也想用红门想涂点红颜色实际上你现在也在胡同里找还好的老门都是黑的或者是黑红镜但是大部分都变成红的了这个是应该说不是我们的传统应该把它改过来 还改成黑的 对 刚才您在说这个开门的这个方位的时候我注意到一点您说这个普通老百姓这门一般是开在东南是吧东南角这王爷的门是开正中间您给我们说说这为什么呀 这个王爷嘛因为他是皇家的成员嘛这个中国的这个宫殿包括王府他的门都是开在轴线上中轴线上就是这个一般老百姓的门都是开在边上呢就是东南角巽位在八卦里在巽位这个位置这也是个好的位置正南是好位置东南角是好位置东边是好位置这个包括西北边西北角这都是好位置 那就他这个门他为什么不能开大点呢你说咱们租一比如说我租一四合院是吧我运一个大钢琴是吧运一个大书柜运一大浴缸这个猴费劲呢你开大点我不就去省事儿吗是吧他为什么不能开大一些呢 实际上这就可能跟刚才讲到传统四合院和现在的四合院有一点区别了过去你看哪个老百姓家清朝哪个家弹钢琴的应该是没有过去呢就是这个门开的大小这个基本上都满足往外往里搬家具过去老百姓有一句话叫门开二尺八死活一起往外搭就是说人死了能搭出来娶媳妇儿能抬进去满足这功能需要就行了 就 是说 门开的越小越好一个是安全老百姓还有一个说法叫拢气 明白这意思 像紫纸篓子似的嘴儿大是不是 这个也是有讲究的哈就是这个文化传统我们还是要更封闭一些是吧 对 更内敛更保守一些 而且呢我们刚才讲了这个四合院它是一个私宅嘛它有一个私密性安全性是吧门开着大了以后也不安全 确实 是不是 好这个开门这个问题基本就解决了那我也认可了不行咱运不过去就翻墙吧我还考虑到很多的问题就是说其实我始终是有一个可能称不上是什么观点了也许是非常经不住推敲的但是似是而非吧我这今天不妨我就跟您聊一聊就是我认为有一些所谓的这个叫什么传统因为我们知道传统流传下来的当然它有一些很好的东西它是因为一些客观的原因比如说时代变化了或者说是这个传承人的消失了它就逐渐的丧失了我们这个现在要全面恢复这个倡导传统文化精华的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也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原因但是我认为其实传统当中它不一定就都是好的就是有一些它是 自然而然的就被淘汰了啊。包括这个我们尤其是生活上我们使用的这个包括这个有的时候咱们这个外来的一些，你包括食品啊，是吧，我就爱吃这个，或者是人家这个来的什么餐具我就爱用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传统当中有些东西它不好用，它随着一些进化它就淘汰了。 对 啊，你像这个四合院，为什么您说这个当代四合院，我就是特别感兴趣啊。现在咱们在设计四合院的时候，哎呀，这个煤水电网是吧，全都是弄得特别好。 对对 啊，我就特别想问问您，传统的四合院如果现在我们如果有机会在那儿生活啊，那是不是就会特别别扭啊？比如说我想问您一下，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倒不是租四合院，就是一个在南锣鼓巷那边租一小院，他就遇到一个很严肃的问题，这冬天没法上厕所啊。他自己住这小屋，厕所呢在院子里啊。好，这道真您说的天地人了啊，这天地够冻得慌的，这冬天呢上厕所就得出这屋，他就宁可我不去了是吧，我挨到早晨我也不想出这屋。确实我觉得这是个问题啊。那您说说这个如果是传统四合院的话，现在这生活是不是也有一些别扭的地方？ 这应该说是这个和过去人们的生活水准啊，和一些设施设备的一些个发展的程度有关系。 嗯 啊，在明清的时候，甚至包括在民国的时候，那时候恐怕上下水啊给排水问题啊，还没解决那么好，是不是啊？ 嗯， 过去采暖的问题也不像现在解决的这么完善， 嗯， 对吧？我原来呢前些年有一次在贵委开会。有一个专家就提出来说这四合院不行啊，阴暗潮湿。 嗯， 我说您这个观点大概比较落后了，我说现在的四合院可不是阴暗潮湿了 啊， 整个的都变了，只是这张皮还保留它的文化特色。 嗯 啊 嗯， 所以现在的四合院呢，它的设施设备包括一些个都是完全现代的。 嗯 啊，这和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科技发展水平有直接的关系。 嗯 啊，这个过去呢确实啊稍多是农村是住客是烧土炕了， 嗯嗯嗯， 北那个城市呢是床， 嗯，床，那怎么取暖？ 更暖呢是煤球炉子啊 啊， 是不是啊？ 嗯， 所以它不如现在又脏啊，而且又容易中煤气， 对， 还不暖和，是吧？ 嗯嗯， 包括这个门窗啊，过去呢也是木门窗， 嗯， 糊纸啊，四边 漏风 啊， 漏风啊， 现在呢都是 铝合金， 起码断桥铝的， 啊， 中空玻璃啊， 嗯， 啊，封闭很好啊， 嗯， 保温也很好， 嗯， 啊，这些个都非常好， 嗯， 所以就是四合现在的四合院，我们都是按现在的标准啊来建造的， 嗯， 啊，这个只是这种形式啊， 嗯， 这种格局， 格局 啊，它的文化特色还保留着。 嗯嗯嗯嗯嗯， 就是这么个情况。 嗯， 对，但是您说的这个我倒是挺好奇的哈。您刚刚说了取暖，那比如说像过去这个四合院里住着人家，是每家都有一口井吗？就是这个水是， 嗯， 是存着呢，还是说 过去有卖水的？ 卖水的， 有卖水的， 嗯，哦。 另外的话，有那种压水机。 嗯， 过去我住那个东城那个东四六条83号院子啊，5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还有压水机呢， 啊， 嗯，也有自来水的那时候啊，压水机是，两个都有啊。 嗯，您再给我们说说这个四合院的这个刚才这门啊，我觉得还没说透彻啊。咱们这个大门啊，包括这个门楼啊，它的一些装饰啊，是吧？装修雕饰啊，都是有咱们很浓厚的民俗民风和咱们传统文化的一些体现，是吧？ 对， 也是表现出了，这个老百姓对于幸福生活的一种向往、一种追求。我的印象当中啊，是我去广州那边旅游的时候，他有一个私家的那个祠堂啊，是陈家祠啊。我进到那个院子当中啊，最吸引我的就是。就可以说就是雕梁画栋啊，没有一处不是景啊，真的， 嗯， 随便您拿相机您就捏吧， 嗯， 是吧， 嗯， 在哪儿都是景，嗯，哪怕就是一个小小的拐角，那个扶手上啊，还有那个就是那叫什么，就墙那墙壁中间有一条，那是叫什么呀？我不知道这学名是什么 啊， 它都要有设计的。 对。 然后你仔细看，我还猜这是什么故事啊？就是有很多的咱们这个传统的，比如说它那个有的它有标注，就是说它有那个很明确的这个保护起来的文化意义的标注。 对， 而这是隋唐里的故事， 嗯嗯， 啊，这是什么这个三国里的故事， 嗯， 啊？ 对， 它那个非常的丰富啊。 是是 啊。那咱们这个四合院，我看这个门楼上应该是也是比较复杂的哈。啊、 这个四合院里的装饰啊、应该说是非常丰富的。这里头，装饰主要是体现这么几个方面啊。一般的民居里装饰就是三雕，这三雕呢就是木雕、 木雕、 砖雕和石雕。 啊， 石雕嘛就是门外头有这个门骨子啊，就是叫抱骨石啊 啊， 叫 嗯， 这上边就雕刻。 嗯， 然后呢，像如意门的上边或者一般的这个广亮门也好，金柱门也好，上边的呛檐上边， 嗯， 这都有雕刻、啊。 嗯， 这个另外的话呢，在院里头。正房也好，厢房也好，它这个墙檐上头、池头上边啊，都有雕刻。这些雕刻呢，可能在四合院开始建造的时候啊，主人应该都有要求 哦。 主人他的一些个喜好、或者他的理想愿望不一样 啊、 往往这些雕刻能反映房主人的一些个 哦 理想追求、 哦、 啊，是吧？ 啊、是这样哈、啊。 对你比如说，这个。商人啊，做买卖的、他希望发财，他这个雕刻啊往往是和这个财啊和这个钱啊、他是有关系的啊。做官的呢，他老是官升三级啊、什么这个、而且让他的后代啊也要继续做官、他是这种理念，所以呢他的追求就是这个。 对， 像文人，文人呢、 嗯、 他就是一般雕这个松竹梅啊，他比较清高啊，他觉得这是文人雅士的一些个追求， 对，或者是典故， 雕刻的内容不一样，就是房主人他本身啊，他对这个人生的追求是不一样，价值观不一样，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价值观不一样。 是我以前采访的时候也发现过，就是在那个当时是在东四采访的时候啊，他那有的家啊就是有那个马和猴子。就马上分红嘛，那就是官宦人家， 对。 然后有的呢就画个葫芦，就福禄嘛，就感觉好像是经商做买卖的人，然后想希望自己的孩子好好读书， 对， 能够这个富不过三代，能打破这个富不过三代的这个魔咒，所以说就画个葫芦，希望福禄， 福禄寿， 对，福禄寿，对。 有追求长寿的， 哎呀， 有追求这个挣钱的， 这就怎么说呢？这是中国传统高级的家居设计啊， 对， 这就不是家具设计，是绝对是家居。居啊，是吧？连这个雕刻上都要，这玩意儿还得想准了，是吧？你到时候你想换呢，挺麻烦。 另外的话，四合院里边还有一些个彩画，就是高档四合院的彩画，啊，它的画的内容也是不一样的。 嗯， 也基本上和砖雕啊和木雕它所反映内容是应该是配套的。 嗯， 它的技艺也不一样。 对对。 还有很多想聊的，不过今天时间确实是很有限了，我们先把这个问题的答案给大家公布一下。这样吧，有一位朋友说的非常详细，让马老师看看对不对啊。这位朋友是冰心 DBX， 他说呢，刚才的答案当中啊，不种什么树呢？说不种柳树啊。后边他还有详细的解答，一般柿子、海棠、枣树、石榴，这代表是和谐安宁，这都是吉祥树，而松、柏、杨说这都是阴宅种的啊，尤其桑树还与桑啊是同音，不吉利啊，所以这几种树不在院里种啊。 他讲的很对， 很对哈、 对。 您是不是在四合院生活呀？我想问问这个朋友啊， 或者至少是一个有文化的人， 他研究过四合院。 文杰还要给我们介绍一方面的知识是吧？这个抓紧时间啊。 没有，我因为刚刚听马老师，还是沿着马老师刚刚所说的那个话继续说哈，其实包括砖雕啊，这个彩绘呀、包括什么石雕啊，它其实可能涉及到不同的工艺哈。 对， 这个也想请马老师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工艺嘛，就是一般的来说，这是三雕啊，好像我们在建筑、中国的传统建筑当中是非常非常普遍的。不管在哪个等级的建筑当中啊，这个装饰啊，都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内容。因为建筑本身它是一种艺术， 对 啊，除了它的居住功能之外，它还是一种艺术，艺术作品啊。建筑是艺术嘛，是不是？ 对，特别是四合院作为这种综合性的一个大艺术啊。 对，它本身就是有非常丰富的人文内涵的东西啊。这个，刚才我讲了，人们的理想追求可以在雕刻上反映出来啊，这个兴趣爱好啊，可以在雕刻上，在彩画上反映出来，是吧？这个呢，